怀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本栏目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今天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幸福家庭大讲堂走进曹妃甸活动的录音剪辑，欢迎收听。 众所周知，心脏疾病的发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是常年不健康生活方式所造成的。因此，我们必须防微杜渐，从源头上减少疾病的发生。生活中哪些习惯会导致心血管疾病发生？伤心的行为您又占了几条？到底该怎么样保护心脏，远离心血管疾病呢？健康加油站幸福家庭大讲堂活动走进河北曹妃甸，邀请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心内科监护室科主任刘文贤跟您说说，预防心脏疾病贵在防微杜渐。 在这里我得问一下刘主任，其实以前呢，我们总是觉得呀，好多健康问题或者说生病这件事儿，年纪大了之后才会找上我们。但是现在呢，我们看到很多网络上的一些案例啊，就发现突然这个心脏病发生了，这个患者本身又是一位中青年人，甚至可能就是一个这个快递小哥，才20多岁的小伙子哈。而且我们还发现，哎，这个里边男性患者比较多，在这儿得问一下专业人士了，这都是为什么呀？ 您提的这个问题特别对，确实是在心血管病，特别是冠心病，男性呢就是发病比女性多，而且呢男性发病也比女性早，是这样的一个比例。有这样个数字啊，就是25岁到65岁这个期间的男性，可能要比同年龄的女性心血管病的发病呢要高上2倍。当然呢，随着年龄增加，比如说女性的年龄65岁以后了，那可能他的心血管病的发病率就也开始增加了，但是就65岁以后的男女的发病率比例也是5:4。总的来说呢，就说男性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一个危险因素。所以特别得提醒啊，男性在预防心血管病方面呢，特别的需要注意。刚才您还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患病呢比较年轻， 年轻化。 其实这个事儿呢特别令人担心，因为好多大家可能觉得冠心病啊、高血压啊都是老年病，可能随着年龄增加，比如说到了年龄偏大了，50-60岁以后，甚至60-70岁以后患病，可能大家都觉得这件事儿心里头更容易接受一些。但是对于一个年轻的患者可能更不容易接受。其实这个事儿呢，我们在医院里面工作，特别是我在心内科的监护病房工作，一些重的病人呢都会收到我们这儿。确实我们曾经有一度啊，我们病房里头我们有7张特别危重的床位，住的患者呢平均年龄40岁。那他们呢大部分都是由于心肌梗死来住院的，当然呢也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高血压控制不好，高血压引起的心力衰竭，肥胖、糖尿病等等这些呢引发的冠心病。所以呢年轻的男性是特别容易受到威胁的。 为什么会这样年轻的男性容易受到影响呢？其实有很多的因素。相比女性来说啊，刚才我们说的女性可能冠心病的患病比较晚，发病率比较低，那本身呢，女性自身带有女性的激素就是一个保护，这个女性激素呢可以保证在血管内皮有一些轻微的损伤之后呢，它有一个自然的修复。同时呢，女性的这个雌激素呢又可以使得它，比如说我们女性的这个激素呢可以保证这个坏的胆固醇被代谢成好的胆固醇，而消除了这方面的作用。所以这是男女比。但还有一些呢，其实并不完全是跟我们自身的生理特点有关系。比如说男性可能工作压力更大，男性哈，男子汉大丈夫，可能特别愿意顶天立地，承担的更多的工作压力。这个呢是可能男性要较女性可能更明显一些。再有一个呢，就是说男性可能对于一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可能更多一些，比如说吸烟，可能我们在人群当中，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啊，可能男性吸烟的比例要高一些，而女性相对好一些。再有一些呢，就是大量的饮酒啊，或者是一些，尤其现在的年轻的男孩啊，他可能比较的随性，比如说我喜欢喝可乐，我就经常去喝可乐，比如说我愿意打游戏，可以日夜兼程的打游戏，所以这些呢都会增加了很多对心血管不利的因素。我们经常说我们心血管病的危险因素呢有分成不可控的和可控的。什么叫不可控的呢？比如说男性，性别我们没法控哈，与生俱来的。那再有一个呢就是年龄，随着年龄增加这是不可控的。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遗传背景，比如说您的家庭当中有父母啊、兄弟姐妹啊早发冠心病，比如说他四五十岁就得了，这算比较早的，这些呢是不可控的，我们改变不了。那还有一些可控的危险因素，比如说高血压呀，如果你要发现了高血压是需要控制的。还有呢就是血脂的异常，血脂的升高。其实血脂升高呢可能跟我们的饮食特别相关。其实我前不久啊，我的胆固醇也是在正常的高线上，但我曾经在2年以前接受了一个阑尾炎的手术，其实挺小的一手术，大约有10天左右的进食非常少，马上我这些指标都到了正常的下限。所以说明我们这个跟摄入一定是有关的。再有一个呢就是糖尿病。糖尿病其实大家生活当中可能随着年龄的增加或者是肥胖，糖尿病的患病率也很高，它也与冠心病特别密切相关。还有吸烟，刚才我们提到了。再有一个呢就是不运动，压力大，这些呢都是可控的，都是可以通过我们要么从改变生活方式，要么通过疾病的控制能够达到可控，而降低我们对于心血管的损害，而减少心血管病。 对，所以刚才大家能够听到了，像心血管疾病这种疾病呢，首先它比较青睐咱们男性朋友哈，这个是与生俱来的。当然了，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我们女性的这个患病率也开始增长上来了。但是无论怎样，刚才我觉得我从刘主任这里学到最多的就是，我们天生的不可控的这种情况呢，我们姑且把它放在一边。对于那些可控因素，尤其是不良的生活习惯、不良的饮食习惯，这些东西我们要从源头上自己来控制它。今天你不控制它，明天它就可能就控制你了。 是这样的。 那我们再说到这个女性朋友哈，都知道到了一定的年龄段之后，比如说更年期，这个时候保护我们心脏的这个雌性激素下降了，怎么办？我们女性患上心血管疾病的这个概率一下子就上来了。 但是呢，很多女性她们有一个困惑，就是说自己进入更年期之后呢，时不时的呀，有这个心慌啊、心悸啊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她自己也纳闷儿，听身边的这些老伙伴说呀，到了那个阶段啊，这是更年期的一些症状。可是我们也知道，这个和一些心脏疾病的一些表现也挺像的。在此，咱们还得问一下刘主任，更年期女性她的一些这种更年期反应，怎么样和心脏疾病的一些症状区分开呢？自己可以做吗？ 这也是一个特重要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呢，很多到我们门诊，中年的女性来了之后，经常是面对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所说的更年期，可能就觉得女性绝经了，这时候就进入更年期。其实可能有的时候比这个时间要更早一些，因为我们比如说激素水平的下降呢，也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这样的一个过程。可能随着年龄增加，45岁以后，可能就开始了激素水平的下调。那这个时候身体呢，有的时候不太适应，就出现各种问题。有的表现为心血管的问题，比如说心慌啊，出汗啊，甚至有些胸闷啊、不舒服呀、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他还有一些人呢，并不完全表现为是心血管的表现，他可能表现为消化道的不舒服。表现的是腹胀啊，食欲不好啊，情绪不高啊，等等这些，它往往这些症状呢交织在一起，并不局限在某一个领域，所以它可能有各种的症状，有心慌，有出汗，有烦躁，有消化道不舒服等等这样的一些，当然呢，它这些表现呢，可能都没有太多的特异性，但是呢，直接影响的生活的质量，他可能觉得各种不生活不舒服困扰着他。但是这里边比如说来到医院，那他女性刚才我们提到了，女性可能随着年龄的增加，心血管病可能也会增加了。那我们首先要先排除器质性的疾病。那我们是那怎么去排除呢？第一就要先看患者的表现，什么样的表现，比如说他有一些心脏的不舒服，那我们要围绕着心脏不舒服，医生会展开问诊，需要问你的一个表现的特点。 来，现在我就假装一下，可以问问我都会怎么问呢？ 有我们会问啊，你有不舒服，这种不舒服在什么情况下发生？有的人可能说，哎呀，我就待在那儿，我就觉得特别不舒服。那我们说，那你能活动吗？活动反而好一些，分散注意力可能好一些。那这种情况可能就不一定是心脏的问题，因为这里边比如说我们说心绞痛，心绞痛呢往往是一个活动诱发，我们专业上有一个词儿叫劳力性的胸痛。 比如说我今天干了重活，我去买菜拎了十几斤往家爬楼梯，或者是今天挺好劲儿的去跑步了 啊，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比如说我们冠心病的心绞痛，往往是在活动当中。比如说我们如果症状典型的患者啊，他可以举这样例子，比如说我走过街天桥，我走到哪一点儿我就开始有不舒服，每天到那儿都有不舒服，他的活动量基本上是固定的。那他达到这个一定的活动量就不舒服了，他休息呢就能够缓解。所以这两点呢，就是跟我们刚才说的更年期女性的特点呢就不一致。 更年期女性是你让她待着，只要她就觉得不舒服，让她稍微动一动，她反而觉得心情舒畅哈，还不错。可是这种是通常伴随着我们说有一定的体力增加劳累的这种伴随的，我的这种不舒服，心慌呀、胸闷啊，甚至痛这样的，这就要往心脏方面想一想了。 对，所以对于这个冠心病的病人，要首先要会识别这个胸痛特别重要。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我们通常吧描述一个胸痛呢，从五个方面去描述。第一点就我们刚才说的诱发因素，就像你活动中出现，休息可以缓解，或者是含硝酸甘油这些药物可以缓解，这是第一点。再有一个呢，它的部位其实我们大家觉得，哎呀，心绞痛是不是都一定在心前区？大部分是这样的，但也有人呢并不一定，他有的时候放射到下颌， 他老是因为牙科的就觉得我牙痛去就诊了，或者有些人表现的上腹的不舒服，所以这些呢就叫我们一些不典型的胸痛。但这些症状呢往往活动的诱因是不变的，这是一个部位。还有一个呢就是性质，那什么样的性质是，有些人呢可能觉得哎呀我这一过性层呲一下就过去了，很多患者说好呲呲好几下，经常有患者给我们这样的描述，其实这些都不典型。实际上呢心绞痛呢它往往就是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锐利，但是呢它会有一个明显的不适，而且呢会有一定的持续时间，是这样的一个形式。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患者有的描述有烧烁感，哎一下就觉得热了，一直到嗓子眼儿，这样的一个不舒服。当然我自己没有啊，这就是都是患者的一些间接经验。 嗯， 那还有一些人呢可能觉得像刀割一样的钝痛等等，这样的一些表现伴有一些胸闷啊心慌。我刚才提到的第四点，那我们就说的持续时间。持续时间呢如果要是说瞬间即逝的，以秒钟计的往往不是。那当然也有的人呢他可能是以几天计，哎，我这好几天了都不舒服，它也并不一定是。所以我们典型的心绞痛它应该是以分钟计，教科书上经常写3到5分钟，但我们去询问患者的时候患者很难跟我们准确说3到5分钟，但我觉得呢我们通常定义就是以分钟来计的， 几分钟， 对， 或者十几分钟， 对，这样的一个时间。但是如果要说疼的时间长了，哎，它比较明显的剧烈的疼痛，疼痛持续时间几个小时不缓解了，那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可能是心绞痛的更高阶段，就变成心肌梗死了。 哦， 那这个是一个严重的阶段。但是一般情况下胸痛跟心脏有关的这种疼痛很难说持续若干天，所以这样的一个时间的一个描述。 嗯， 还有一个就是缓解的方式，就刚才我们提到了， 他 有症状歇会儿了缓解，休息缓解，这是第一的。还有一些人呢知道有了这些症状他备药了，备有硝酸甘油，或者备有速效救心，或者备有丹参滴丸等等这些药物，他含了药之后几分钟能够缓解，同样也是他的一个典型的表现。 嗯， 所以我们通过诱因、部位、性质、持续时间和缓解方式这样五点去描述一个胸痛，这是一个一次胸痛的一个描述。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可能大家有一个稳定型的胸痛，我刚才提到有人他走过街天桥上楼达到一定量他就发作，不到这量他不犯。 嗯， 他到过了这量呢他必须休息，那这个呢叫稳定型的心绞痛，他比较稳定，它的诱因啊刚才我们所说的这几个特点都是稳定的。但是我们在这个冠心病的认识当中呢还有一个要认识它的加重，那什么情况叫加重啊，比如它原来的这些活动量它变化了，比原来要么诱因低了活动量减低了，原来可以走2层楼现在可能走半层就不行了，或者是原来可以快速的走现在走的要慢了。 嗯， 那这个就叫加重。还有一个呢就是程度也比原来加重，比原来更加的明显，持续时间有延长，不容易缓解，这些就是加重。而且呢加重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比原来频繁了。嗯，一天有的人可能原来他一天犯个2-3次，他这样一天犯个7-8次，一稍事活动就有症状，这也是加重。那我们刚才说诱因特别重要，那它是原来是活动出现，它现在可能不活动也可以出现了。其实我刚才说的这些点呢都是加重，都是我们冠心病的某一个病变可能在出现变化了，它出现了一个动态的改变，它要么是血栓形成或怎样，它预示着加重。其实这个时间呢是特别重要的一个窗口。为什么要讲到这个时间，就因为这个时间呢血管在变化，有动脉硬化基础上可能发生了血栓的形成，但血栓并没有把血管完全堵掉，那这个时候呢还是通的。 嗯， 心脏有一个基本的一个灌注，它再下一步可能血栓就把血管全部都堵掉了， 那这个时候就发生了我们所说的大家理解的急性心肌梗死了。所以我们在稳定的到心肌梗死之间，就是这加重的这个阶段，这个阶段特别重要。如果大家真的有冠心病，警觉到这个时间，及时的就诊，积极的治疗，其实我认为这个时间的治疗有挽救生命的意义，特别重要，特别需要提醒到大家。我刚才路上就跟白老师还提了我原来经治的一个病人，这位老先生呢70多岁，平常是个老病人，经常来，我们关系也都挺好的，他每次来就哎呦报告一下你都挺好的，但是他说哎我最近几天不好，我一天我今天早上就犯了3次了，他就觉得他有加重了。哎我说您这个加重，您反映的这情况特别重要，我说您应该住院。当时老先生说哎呀我这个疼的时间并不是特别长，休息一会儿就能缓解，我说我还是建议您住院。后来他跟老伴商量了一下就住院了。这是我上午看门诊9点多看的病人，我11点钟看完门诊回到病房，这个病人在住院期间半住院手术期间真的发生了心肌梗死。但是幸运的是呢，他这一次是在医院发生的，那我们马上就启动了这个急性心肌梗死的流程，马上做造影开通血管，那治疗效果是非常好的。所以这种情况在临床上还是比比皆是。 对，其实刘主任给我们举这样的案例呢，一方面是他的亲身患者这样的一些经历哈，另外一方面也提醒我们，就发现啊，身边甭管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尤其是最开始发作的时候，比如说一次胸痛他可能特别慌，但是后来呢这样的次数多了，他觉得哎，好像也没有多大的事儿。在这样的一些时刻，刚才其实这位老先生他做的最好的一点是什么呢？是发现他这种发作的变化了之后，第一时间到医院来了，同时在他跟老伴商量了之后呢，又第一时间听了我们医生的建议。这要是回家走在半道，您的身边真的未必能够来一个及时救护您的人。对，所以今天呢在这个来曹妃甸的车上，我跟刘主任也说，刘主任说他每一次在做这种健康科普的时候，其实都特别想跟大家说的就是这个心肺复苏。我说哎呀，我说这个我小的时候学过，那个时候就那个模型小假人啊，我当时的力气还挺大的，就能够让那个绿灯亮起来。但是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有多少人能够真正掌握心肺复苏这个技术呢？据您了解，现在真迹能实际操作的人多吗？就是我们非医生的， 我们可以现场看一下， 有人会这个心肺复苏吗？可以举手示意我们。您可以考考他们，我觉得。来，就这位先生吗？ 提提问题。您首先啊，什么样的人需要做心肺复苏呢？ 咱们做心肺复苏啊，首先要判断一下这个人，当他出现猝然倒地、意识丧失，然后我们要看他有没有这个我们说颈总动脉的搏动，有没有我们问题问答，有没有胸廓起伏回落，这样的话我们判断他需要进行胸外复苏、心脏按压、心肺复苏。 非常棒啊，非常棒。 是就是我们必须得 该做的人做，就是意识丧失倒地了，我们呼叫他，他不能够回应，证明他确实意识丧失了，就可以开始心肺复苏。非常棒。请坐啊。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突然间的意识丧失，他可能处的环境不一样，那我们第一要看他的环境是不是安全。因为比如说这个人是触电了，他也意识丧失了，如果我们马上上去给他心肺复苏，那你可能你也触电了，是这样的情况。所以要把这个人呢要挪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要把它放平，放在一个相对比较坚硬的一个地方， 也许有人 对地上就可以，有人说给放到一个沙发床上吧，那这个时候呢它那比较软，可能不容易进行。那我们之后呢就是要看这个我们是部位，实际上最好掌握的就是我们胸骨下1/3段，或者是两乳头连线的中点，这是我们按压的部位。部位呢，那刚才白老师还说呢，特别深的印象就是我们双手要扣起来，

活泼而细碎的安徽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最多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一小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为您播出的是幸福家庭大讲堂走进曹妃甸活动现场的录音剪辑，欢迎您继续收听。 众所周知，心脏疾病的发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是常年不健康生活方式所造成的，因此我们必须防微杜渐，从源头上减少疾病的发生。生活中哪些习惯会导致心血管疾病发生？伤心的行为您又占了几条？到底该怎么样保护心脏，远离心血管疾病呢？健康加油站幸福家庭大讲堂活动走进河北曹妃甸，邀请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心内科监护室科主任刘文贤跟您说说，预防心脏疾病贵在防微杜渐。 我在这儿举手问一下，我听说即使是在咱们这个医院的急救的那个地方，它是几个医生或者说护士，他得轮着来的。 对， 这每分钟100下，而且你想啊，压下去5分钟，在我们这个胸骨部位，那个劲儿是挺大的。 对， 这一会儿就得是满头大汗。 我们一般是压2分钟就换一个人。 换一个人。 对，不然的话它达不到这样的一个力度和频率。 可能效果就不好。 对，它就有一个数数的办法。我们要一般数仨数。101, 102, 103。 对。 大家可能说我们在心肺复苏的时候还有人工呼吸。实际上我们目前对于徒手的非专业的人工呼吸基本不做要求，你就给它压好就可以，因为实际上我们的这个肺子里面残余的氧呢还能支持你一点时间，但是这心跳呢是不能支持的。所以目前呢对于一般的我们非专业的人就进行按压就可以，这是心外按压。那我们还有一个就是除颤， 除颤器。 对， 这么大， 大家都认为这个除颤这件事儿离大家特别远，但实际上我们现在生活当中，比如说机场、火车站、大型的剧场、演出场所都是有的。叫 AED， 就是它有一个红的盒子， 红盒子 那上面写着 AED， 就是自动除颤。那个呢除颤不需要更多的调节，开了只要我们充上电直接打就可以。所以这个呢就是争取时间，争取患者，因为大部分的心脏停播都是室颤而不是完全不跳，所以这个时候越早除颤那它复苏的机会就越大， 越高。 所以实际上就每拖延1分钟它的成功率是下降10%的。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为什么我每一次到这个健康科普的宣讲的时候呢都希望能够提倡心肺复苏，大家呢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些要点，可以回去练一练。真的你的路人突然倒地了，你一定能够帮助到他。 尤其刚才回答我们节目的那个回答提问的小伙子哈，一看这个长得还挺壮的，我就觉得他要是在这个外边 第一时间他会按照刚才他记得清清楚楚的，我如何去识别，然后立刻就出手了。 对 对， 非常棒，我觉得今天咱们回答问题那么的精准，那么棒，我觉得太好了， 来为您这个点赞啊， 给一个奖励吗？ 对，我们可以请工作人员送您一份奖励哈。对对对，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关于这个心脏的一些疾病呢，它有一些典型症状，但是也会有一些不典型症状。我们在网上呢会看到一种说法，就是关于这个位置的，说我们的下巴颏以下，肚脐儿往上这一段那种不适疼发作，它都跟这个心脏疾病有可能有关系，这种说法靠谱吗？ 可能是有关系的，范围有点大。其实这样哈，我们刚才说的描述一个胸痛这样的五方面的特点，部位在这其中并没有那么的重要。那我们就看它的一个发作的情况，在什么情况下发作，发作什么样的感觉，哪个部位持续多长时间，怎么样的缓解等等这些。但是呢其实特别容易被忽略掉的，就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是下颌，就很多人就以牙痛就诊， 牙疼 到牙科去看了，牙科医生一看你的牙都好好的，但它实际上是这个心绞痛的情况，但它可以去仔细观察，它在活动才有，它并不是吃东西才有，这是能够区别开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上腹不适， 又觉得胃疼啊，肚子疼的 更多见， 胃疼。 为什么呢？就因为我们的这个膈肌下面就是胃，上面就是心脏，就是以一个膈肌来分开的，所以这两个紧邻着这个部位。而这些缺血的时候呢，就是心脏缺血不舒服的时候，胃也不舒服，所以会表现一些这样的症状。再有一个呢，就我们的神经支配，腹部的一些脏器，比如说胆囊啊，这些神经支配跟我们心脏神经支配是重叠的，它是植物神经，它并不是一对一，它是一片一组神经的支配，所以这两个呢就是有一些症状上的一些重叠。但是呢特别容易，为什么这个事儿特别重要呢？就大家觉得胃疼不重要，所以一觉上腹不适了，马上就想，哎，我是胃疼，他不先想他是心脏的问题。所以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医生有时候也会忽略，这就特别不应该。因为我原来曾经做鉴定啊，有这么一个官司，那这个人呢就是上腹不舒服，恶心吐，然后就到诊所去就诊了，诊所就说，哎呀，你这是胃肠炎，就给输了一瓶液就让回家了。这是一个40多岁一个男性，出门就倒地了。哎呦，结果这个家属就特别不认可，就说你没有，我来了之后你没有给我去做心电图， 诊断明确， 对吧？你首先你要做心电图，你注意到了再发生了，那可能有的时候我们避免不了，但是你要有这样的意识。 对， 所以这个事儿呢还是挺重要的。在生活当中还有经常有这样的一些悲剧，就由于这个产生的。 所以我们经常做健康科普呢，一方面是希望大家在听科普的过程当中能够积累尽量多的一些小知识，但是更多当我们有不舒服的症状的时候，肯定是向专业医生求助。但是健康科普它最大的一个目的呢，就是希望大家的这个意识，我们经常说健康素养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但是这个健康意识我们真的就可以从此时此刻立刻就形成，尤其是听了那么多活生生或者是血淋淋的案例的时候哈。来，您请坐。我们来看看很多听友和网友他们发来的一些问题哈。这个问题我觉得挺好的，因为现在我们经常说预防嘛，怎么预防，大家伙说我得把我的不良习惯改掉，比如说我不抽烟了，我不喝大酒了。还有一些朋友说，我们家闺女儿子特孝顺，给我买了好多的保健品，说吃点这个东西呢能够预防心脏疾病。那在这儿钱都花了，我们得问问专家这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如果说已经确诊这个人是这个冠心病的患者，我能靠吃保健品而不是服药来解决我这个病吗？ 这问题也特别重要，因为确实是生活当中呢很多人特别相信保健品，就因为保健品呢可能对身体没有损害，都希望能够保健品呢来治病。但这个呢可能至少我从医生的角度哈，并不是这么认为的。因为我们的保健品，其实我们目前可能大家到 心脏科看病了，都觉得哎呀，你们开那么多的药，有降压的，有降脂的，有抗血小板的，降糖的，那么多的药，再加上一些针对你病人特殊情况的，一下子就五六种。那其实我们的这些处方呢，还都是有很多的证据。就比如说我某一个药我为什么能够用，那都做了成千上万的病例，那去比较了，确实通过这种治疗能够获益，那我们才去推广这样的一个治疗的方案。所以我们目前的这些治疗方案呢，都应该是有很多的临床证据证明它第一是安全的，第二呢是有效的，所以呢这是我们一个基本的一个治疗的方案。那保健品呢，应该来说五花八门，特别多，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可能有一些有点帮助，但是呢也有一些呢确实缺乏证据。比如说像鱼油，鱼油大家可能经常会觉得这个子女在国外给我们买回来了特别好， 深海鱼油， 深海鱼油，所以就觉得这个特别的有效。但是鱼油呢，国际上的研究呢也很多，没有太多的，就是说它有一些认为有效，但也有一些认为没有效果，所以并没有成为我们指南当中推荐的一个规范的治疗。而在这个鱼油当中呢，还有一些鱼油必须是没有被氧化的。其实我了解到哈，鱼油的制作过程啊非常讲究，就把这个鱼油能够提取出来，而又不经过它，因为它提取来之后在空气当中一暴露，有时候就被氧化了， 就失效了。 它就氧化之后呢，它这个油脂呢它就变化了，变化之后它反而有致动脉硬化的作用，就导致动脉硬化的作用。所以如果要说我们这工艺不好，达不成这样的一个效果，其实有的时候还起了反作用， 还不如不吃了， 还不如不吃。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要是想用的，必须得是有证据的，合理品牌的，经过证明它有效的才我们才去用。如果要是不能够证明，那我们就可以不用。 好，其实很多人，尤其是现在这个高血脂的人也特别多嘛，哈。我们为了预防这个心脏疾病的话，医生会给他开一些他汀类的那个药，但是听说这个药呢，它有一些副作用，然后定时啊就得去做相关的检查，很多人就对这个药挺抵触的。在这儿也请您来帮这个药来证证明，或者说提示一下大家，他汀类的药到底咱们应该怎么吃，吃了这个过程当中您必须要做好哪些相关的监测。 这个也是我们临床上刚才已经提到过，他汀的治疗是可能在冠心病或者脑血管病、周围血管病治疗当中特别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因为认为胆固醇的沉积造成动脉硬化的进展，那这样的话我们希望能够把胆固醇降低了，能够预防它的一个动脉硬化再继续加重，至少这样的一个作用。但是他汀的这个治疗呢，目前其实越发的强调，指南当中呢还提到了一些标准，达到一样的目标。它有一个目标叫1850，什么叫1850啊？就1.8，低密度到1.8，这叫1850。五零是什么意思呢？五零就是下降50%。就那么严格的一个指南的建议，就说明这个治疗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呢，的确在他汀应用过程当中呢，有一些副作用，这个呢不容忽视。那这个中间的副作用呢，其实最主要的是肌肉的影响，有的人有肌痛，有的人有肌溶解。那这个时候呢，他就不能够用这个药，但这个发生率是非常低的。什么样人容易发生呢？就是体重小的老太太，有联合用药的容易发生。而且呢，发生在特别大剂量的他汀上，因为其实外国人的这个他汀用法用量啊，比我们中国人剂量得大一倍甚至两倍。那他们用的剂量比较大，我们原来那会儿对于一些急性心肌梗死、急性冠脉综合征也用的比较大，但发现呢，尤其对一个老年女性、小老太太，不太适合，也有出现的。我遇见过一例，大概我做了这个 行医30年啊，遇见过一例这样的病例，所以总的来说呢，发病率并不高。但是呢，我们怎么样去规避呢？实际上，这些副作用的发生呢，往往在用药之初，头一个月发生呢比较多见，以后呢再出现新的副作用呢其实比较少。所以我们临床上一般呢就给处方了他汀之后呢，要让一个月要做复查。 嗯， 复查的两个目的。一个呢就是要看你血脂水平有没有下降，达没达成我们的目标，这是看它的有效，同时也看安全性。我们要看激酶，要看肝功。其实肝功呢影响挺大的，就挺多的，范围比较广。但是呢目前国际上研究认为，就是用他汀过程当中肝酶升高了，停下来就能恢复正常。甚至美国呢他认为在规范的复查都不需要复查肝功，他就觉得这个事儿并没有那么的重要。所以呢对于，但是我们中国人呢往往关注到的呢就是肝酶的影响，而不是肌肉的影响。肌肉的影响呢就是影响大但发生率非常低，肝功的影响呢有一定的影响，而且呢有一定有些人呢有一点肝酶的增高。如果要是这种增高不明显，不超过肝酶的正常上限的3倍以上，其实都可以不用去管它。 哦，是可以接受的。 对，是可以接受的。 嗯， 所以在这里头呢就是要建议用他汀的患者，那我们出院以后处方了这药以后一个月一定要想着复查。 嗯， 复查也要看看他的情况，如果要是用的过程当中没有明显的副作用，其实应该来说还是相对安全的，是完全可以长期使用的。 长期可以使用，就像我们说治疗高血压的一些药物哈，一旦吃上了真的可能是需要终生服药了。 对，其实我们心血管啊，就是有时候就是没有一个头哈。我们那个其实我每一个高血压的病人开始治疗的时候都特别慎重，我一定如果他的血压不是特别高的话，我要让他观察至少一个月的时间。 嗯， 你去看每天测血压，每天测血压去看你的血压的水平，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血压冒上来的特别高，那可能你就马上来复诊，那我们就开始要用药了。如果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你通过这个改变生活方式啊，缓解压力了，那我们看血压能够接受的话，那这时候我们可以暂时先不开始治疗，不开始药物的治疗。 嗯， 但是呢高血压的病人只要一旦开始了降压的治疗，往往是终身的。 现在呢这天已经是越来越凉了哈，我们现在朋友之间说约顿饭吧，吃什么呀？吃火锅。冬天了嘛，咱得进补。那咱们就应着这个时节来问问刘主任，很多人这会儿想要进补，但如果他已经是心脑血管病的患者的话，此刻的进补适合他吗？咱们在饮食上有什么讲究没有？ 饮食上呢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均衡饮食，就各种的营养成分都可以摄入，但都不要过量。比如说就像火锅吧，火锅就容易吃了很多的肉类， 肉 对，还有这个脂肪啊这样的一些东西，特别是在这个火锅当中呢，它的肉就反复的煮啊，就是在这个蛋白的当中的一些嘌呤就释放出来了。他吃了之后，特别是喝汤，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吃了涮羊肉，再喝点汤，觉得特别好喝，又温暖，然后那个还特别舒服，对。但是呢现在就发现就这样的这个火锅的汤呢，它是析出了很多的嘌呤，会带来比如说吃了之后呢带来尿酸的增高。 尿酸高， 对， 痛风， 对。 嗯， 尿酸呢是我们特别，就是我们一般讲危险因素的时候不太会讲到尿酸。 嗯， 但是呢这是我们一个生活方式病，就由于我们的饮食，我们酿汤，我们就是一定要千滚百炖的这样的一些 烹饪的方式 、嗯、就让这个嘌呤增加了。实际上尿酸高的人冠脉病变会特别的弥漫，就像糖尿病一样变得特别广泛，因为它这种代谢的产物不能够很好的排出，放在血管里面、嗯、就会造成血管的硬化，内皮的损伤，而加重动脉硬化的进程、 嗯、 所以这些呢也是需要注意的。 所以以前我们经常说三高， 高血糖、高血脂、这个高血压，现在还可以高加一个高尿酸，这都得是防的，对不对？ 对对。 嗯，好，哎，我们再来回答几个这个快问快答吧。网友提问，这个朋友他说了，家里暖气不是很热，他奶奶就怕冷，老人家睡觉的时候有个什么习惯呢？爱蒙头睡觉。他本身有心脏病很多年了，这蒙头睡觉是不是不太好？ 蒙头睡觉不太好，因为它空气不流通会缺氧。 嗯， 缺氧就实际上我们冠心病就是一个缺氧的病，它可能会加重，让 或者是诱发发作。 对，诱发发作。哦， 所以不要这样。他现在还有很多，尤其咱们北方的老年人哈，这个季节呢就飞往温暖的，比如说海南啊，过冬去了，认为这样呢可以躲过心脏疾病的发生。光是这样的一个跑去暖的地方，真的可以避免吗？ 这个呢应该。寒冷刺激呢是诱发心血管病的一个因素。 嗯， 我们刚才说的诱因主要提到了活动诱因，但是呢寒冷刺激也是一个诱因。那这个时候比如说极冷的这个北方的这些人到南方去呢，可能在这方面呢减少了一个不利因素。 哦， 但是呢我们其他的因素呢并没有改变。 嗯， 所以呢我们还要把所有的因素都尽量的尽可能的控制，才能够真正的预防。 好的，那节目的最后我们就请刘主任再帮我们汇总一下吧，对于心脏疾病的预防，您还有什么话最想和大家一起分享的？ 哎呀，其实好多话要说哈。我觉得呢从我们普通人来说，首先呢要拥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去预防这些心血管病的危险因素。在我们享受健康生活的同时呢，去拥有健康的体魄。 其实只有这样，我们说人人健康，您的家庭才可能真正的幸福哈。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通过今天的关于心脏健康科普知识的一些了解，起码我们说让大家有了一个足够的意识。在这个意识上有了，就像刚才那位小伙子一样，咱们在掌握了一些必要的技能，不仅我们健康了，当我们在路上遇到有需要我们出手相助的人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做到该出手时就出手。好，让我们把掌声再次送给刘主任，谢谢您为我们带来这么好的健康科普。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健康加油站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主持人白琳，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城市广播健康加油站，明天下午4:30我们再见。 给自己卸了妆，给自己找点快乐，一个人也有好心情，跟着梦的节拍，每一天努力的我，一步一步追着未来，享受寂寞，一个人也能开 party、yeah、天气有好有坏，人人闹闹。 一提起贵州遵义，让我们想到的不光是革命老区，还是绿水青山、人杰地灵的好地方。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真正浓酒的人会选择什么样的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我说贵州茅台镇那么多名酒，为啥会钟爱董酒啊？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第一，酿酒原料难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